12:05: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最后一期直播版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然后默默呢也是属于他的2018年的收官一期的节目了， 对，最后的这一年的这个最后一次直播哈，应该说是。 对，然后我们俩刚才在拍这个直播帖的时候呢，发现和上一次我们拍照那个红男绿女啊，这个不应该是那个红绿绿，哎。就是很喜庆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哈， 是 转而代之的是今天我们俩好像都是像忙了很长时间，然后回到直播间，是这样的， 是 就是年底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很多事情哈， 年底格外忙、啊、 对，你想想你12月14号的样子和今天是不是有年龄差大家好奇的话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无论如何呢他还是走在时间的这个点上哈，今天刚好就是我们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我们的收官节目。 哎， 也到了每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对于这一年的细数啊， 是 我们去年在2017年的尾声呢，是留下了一张小纸条， 嗯， 我们说给2017年留个小纸条， 哎、 那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也得给2018年留下点小纸条， 对啊， 备忘录， 没错，因为这一年不管你过的是开心还是匆忙，又或者有一些慌张，又或者像很多朋友说的，这一年好像很迷茫，不管怎么样，这一年都过去了，其实。当你把这一年彻彻底底的让它结束的时候，你总是要给自己沉淀下来一些东西，让自己可以更开心更放心的走到下一个2019年。 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体会哈，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的，我不知道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迎新就是辞旧迎新的晚会啊，或者是什么大家在一起这个吃饭呢、啊，好像都比较淡了哈， 嗯， 所以我今天跟办公室里同事们也说，哎，我说为什么现在12月和1月之间的这个曾经的分割月没有那么强烈了， 嗯， 就觉得好像不过就是一起要很顺势的到了另外一个月份，没有觉得像要到新的一年去，这也是大家常说的年龄大了哈，觉得一年一年过得格外的快。 是，我觉得可能对每个人来说，这一年都意味着完全不一样的主题。其实今天也特别欢迎大家在微博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对你来说这一年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对，2018年你的备忘录、你的关键词啊，或者说你很想装进行囊带进2019年的，我们总是要放下一些什么，然后再拿起一些什么，继续前行中又和什么同行，这是很重要的、 嗯、 对吧，而且呢我觉得有些歌曲它是属于年末属于辞旧迎新的比如这首歌， 这首歌真的是 一年了、嗯、对，新年快乐，每到一年的尾声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总会和你一起分享来自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当年演唱的新年快乐， 没错，一起 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 绝对是压箱底的歌曲哈， 是 必须是要在特定的时候播出。所有的听友也说，不止一次在就是年末和新年的开始的时候听到我播放这首歌。 嗯， 这首歌的年龄真的会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还要大。 对，刚才韩丽查了一下，说这首歌是1989年的，嗯，所以到现在应该是整整30年了。 对，因为这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听到的歌曲啊，印象很深刻。 对，是我小学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曲，然后没想到多少年之后能做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还能在年末的时候把它又再一次播出来，因为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你播它都不合时宜。 嗯，对， 啊，就只有这个时候哈，啊，那个气氛啊，空气中的感觉啊，都对了， 特别对。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也是放到今天特别对的， 嗯， 你看我们的朋友啊其实都会有一些记忆，比如说李胜男他找出了应该是在去年，也就是2017年的12月29号我们直播的这一天哈， 哦， 当时我们也是让大家来说每一年的关键词，于是呢他当时说的是这样的，你要记住，这是他去年的时候写下的， 哦， 他说2015年的关键词叫稳定，2016年的这个关键词是改变，2017年的关键词是对自己好一点啊，每一年定关键词的时候都会按照这个去努力，然后最后想要把它去实现，然后当时他的这个结尾叫做马上到2018年了还没有定好关键词你们有什么好建议吗？但是他今天给了我们这个关键词，他叫做2018年的关键词是做自己。 哦，就是开始活明白， 哎，很努力的要成为一个自己喜欢的自己。 嗯，确实啊，人越大其实越知道自己真正能想要什么， 是 为了要什么而去做什么努力， 嗯， 然后越清晰明了自己的这个职场规划也好，人生规划也好。又一年过完了，不敢说这一年中的12个月每个月都是很精彩的， 嗯， 但至少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当你回想起2018，一定有一些很深刻的月份，还有一些难忘的想带到以后记忆中的东西。 是， 于我而言，这2018年我觉得最深刻的一个就是词，就是足球， 哦， 世界杯。 对， 对我而言，这个夏天是每4年都会特别开心的一个夏天，啊，进而就会觉得上半年过得格外的慢，下半年过得格外的快。 哦，是这样， 有这种感觉吗？ 对。 然后另外就是充满起伏的2018嘛。 嗯，是的。 我觉得对我而言，2018是起伏的一年。 哦，怎么这么讲？ 就是不仅是从语言这个发音上的起伏啊，就是祈祷幸福，还有就是人生波动的起伏， 上上下下。 对对对，其实就是内心的情绪的起伏比较多嘛。 Uh-huh. 但是表面上是不露什么 波澜不惊。 对对对，你看不出来的，你绝对看不出来的，是可以稳住的。所以我对2019年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小小的想法就是稳住， 嗯，啊， 其实是稳住，因为在这种起伏当中，其实能找到自己的回归点啊，并且知道自己可以静下来做点什么，这是很重要的。 没错，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关键词啊，嗯，就是像韩丽刚才说的起伏、静下来等等的。是阿锦阿里他说呢，我的这一年的关键词叫做坚持。 哦，对， 挺对的， 是，嗯，可能是平常就是每一年中都会有这个词，但今年它会置顶。 哎，是的， 这个词它会置顶，甚至说在指导你很多事情上，在信念上给予你很多的力量。 对，或者他这一年给你留下的认知和印象特别的深刻。我觉得这个朋友他提到这个词，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也是每年都有，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会格外重视这个词的。铭记他说，我这一年的关键词叫做成长，因为我这一年开始工作了，发现这个社会真的和以前看到的不一样。 那校园生活的时候和走向社会是完全不同的， 嗯，是， 甚至你在30岁看到的和40岁看到的都不一样。 对啊 ，Dreamy123 他说呢，这一年的关键词叫做跌跌撞撞，和你的起伏其实好像异曲同工啊，都是人生当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好时刻和黑暗时刻吧。 嗯，所幸呢，就像过山车一样，从起点的内心忐忑，到过程中的跌宕起伏， 嗯， 然后归于平缓，然后到达终点。2018年我们要下车了。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能有你的温柔， 只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还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你知道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着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容颜难挨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还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你知道就算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着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拥抱，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最深和今生交错的城。 绝对很颠覆原唱的小情歌， 对，来自林忆莲。 是的，甚至都有点忘了苏打绿的那一版小情歌是什么调调的了哈。这也是一首很深入人心的情歌了。2018年，就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的3天时间了。因为明天后天呢，周六周日本身就没有我们的节目，然后周一呢是一期录播，用我的一天年假，然后来度过。2018年的最后一晚，然后1月1号呢，我们会来直播，开启全新的一年啊、新的一年呢，对于男左女右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片花呢也还是继续延续，阵容呢也没有改变。 我和叶谦还会按时上岗。 是的，会不会增加一些男左呢？这件事情我们曾经说过哈，等到男左女右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一定增加。 所以明年是最后一年吗？ 那可不一定。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珍惜哈当下，不要去谈以后会发生些什么哈。当然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做广播的人来说，自己心里会有一个数，就是你的年龄段啊，包括你能掌控还有能够继续发挥的余热到底有多少啊，这是我们很清醒的一件事情。 确实。 好吧，今天晚上的红人呢，1686红，也是男左女右2018年全年最后一位红人，我还没有挑选出来呢。说实话，我很想找一个名字真的非常非常 听上去就喜气洋洋啊，有这个2018年最后收尾感的一位红人，是我这个心思多了一点啊。所以今天晚上的小树呢，我猜想一定会过1.2米的，目前已经过了67厘米了，不是很担心了哈，也算是我们在一起啊，就像是整理行囊，明天就要出发了啊。大家在一起呢是依依不舍，说不出再见呐。幸好你知道，对于我们广播人来说，就是很开心的一点，就是明年还有这档节目的时候，做最后一这个年度最后一期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的悲凉了。 所以一起来听歌吧， 谭咏麟第二十段见。 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事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想都不要，流言至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至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何牧阳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 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祖国更加美丽和谐，昂扬屹立。

谈及选择主演的过程，总导演叶伟民透露，是在看过《演员的诞生》后发现翟天临的。经过192天的拍摄，李少红新作《大宋宫词》近日在河南开封杀青。《大宋宫词》改编自网络小说《女军记》，被称为李少红《大明宫词》之后的又一宫词系列作品，讲的是瓦舍卖唱歌女刘娥成长为一代皇后的故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大左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8号2018年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的 NZNY 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 嗨，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是我陈默在2018年的最后一期的合作了。 是因为呢，今天是我们男左女右今年的直播的最后一期。 对， 下一次直播应该是元旦那一天啊。 对，因为下周一呢，12月31号是全年的最后一天，然后我选择录播。我也想跨个年啥的哈。 挺好。 所以呢，那下周呢就是一期录播，然后我们就会经常听到一些暖文章。今天晚上呢就是彻底的直播版的收官制作了。 嗯，是啊，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谈2018年你的关键字到底是什么，或者关键词到底是什么。 是，就是总结。 因为我们也要给2018这个年份打一张卡，然后让它踏踏实实的就过去吧。 对，在此之前呢，我要选出1686 号。还没选出来吗？ 选出来了。2018年的最后一位红人，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希望找一位就是名字听起来、读起来都很喜庆的哈。 对， 所以呢，可乐愈开心。 哦，不错， 好不好？ 真的很好。 对啊，就是而且头像是小丸子全家，对吧？整整齐齐的，这太美了哈。 哎，我们点开他，我特别喜欢他说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微博上面这句留言哈，叫做等待时就开心，相遇时就欢喜，相处时就尽兴，告别时就用力。真的挺好的。 我希望自己的人生没有悔不当初，只有义无反顾。 嗯，是， 这得是经历了多少的事情哈，如此的豁达。我知道就是人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希望做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实际上对吧，我们说的是这2018年所有糟糕的时刻大概都是和你的实际相反的时刻。 是， 不管是你希望自己成熟未成熟的时刻，希望自己冷静然后又冲动的时刻，对吧？希望自己的人生脚步不要那么慌乱，结果又是乱七八糟的时候， 哎，是 吧？那2018年呢？希望在尾声的这几天呢，我们沉淀下来，好好的总结。当然，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问陈默一个问题， 是， 就是我送你的5年还是3年？ 10年。 我送你的是10年的，10年日志什么时候开用呢？ 18年是还没开始用，且18年应该也用不上了。 最后这几天的时间，一九年我还真的是有打算要启用它，因为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就是说随便写两笔就好，然后哪怕是一个天气的记录， 对啊，今天我吃了什么，花了几分钱都可以写的。 哎，对，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我还是蛮想要有一个功能，就是说十年后翻过来看一下所有的一月一号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的一个功能。 当然，对，这本日记我之所以这么多年力推它哈，也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卖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利益非常好，就是可以让你每一次都翻看到去年、前年、大前年 是 我做过什么，甚至有时候都会提示你今天你该穿什么，就是还有挺好玩的自己和自己对话的感觉哈。你其实可以明年启用，因为什么呢？明年，是猪年嘛，然后刚好十二生肖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男左女右当时和大家相识的那一年，就等于明年我们将迎来一轮 本命年耶， 12年过去了。 对，男左女右是属猪的， 对，我们一起走过了12年的风风雨雨，哈，很不可思议。而且2019年呢，对于我们广播来说，至少在我知道的目前的10点档节目当中，其他频率非常的丰富，可以说除了我们没有什么变化之外，大家都在改变。 所以大家都会开始直播了吗？ 不，直播是本身就有的嘛，但是在节目的内容方面啊，比如说有些频率开始做吃，就知道在这个时段和男左女右听音乐的人们再聊点什么，他们会更喜欢呢？于是乎民以食为天。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减肥的，在晚上很害怕听到吃到听到美食节美食好吃的东西的朋友，明年可要小心，死死的守住974不要动。一旦跳到别的调频啊，你势必就会听到，包括我自己在那，如果我听到那些好吃的，我都会有点在晚上10点钟饿得不得了，但是我没有任何说不让大家去听那些节目的这种小私心啊。话说一档老节目走到今天了，我有时候不太真的不太像曾经那样死死的追求什么，有没有收听率上升啊，占有率有没有下降，可能也变成了一种你说踏实也好，或者说平和也好，我相信和我们走了这么多年的朋友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再转身去向别处了。就像我们，你让我去做其他档节目，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见过太少世面，只爱看同一张脸，想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 既然这一年过去的那么快，我们当然要有这首《匆匆那年》，对不对？ 对，而且听到这首歌就一定会想起校园生活哈、嗯、还有就是到了年底啊，到了快过春节的时候，一定会有班级的聚会啊、嗯、大家这个又好久一年没见了。包括我今天下午遇到了一位朋友，我们真的得有个八九十年没见过了， 嗯， 然后见面那一瞬间我说啊，你怎么一点都没有变呢？然后我就使劲的夸他，是个男子嘛，然后本来以为他会回夸我几句哈， 嗯， 因为我今天确实是工作状态，没有任何打扮。我说哎，我说我夸你这么狠都不回两句吗？他说你一直也没有变啊，你一直都这样啊。我说什么呢？然后我说好吧，我们这十年不见也不想念的朋友。所以你说真的十年弹指一挥间，虽然十年没见，但是我们俩见面那一刻就真的仿佛当初一样， 嗯， 没有觉得说很遥远。 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在年少时期认识的朋友的一种特殊情感。 对对对， 其实你年纪大了以后认识的朋友，如果相当长时间不见，可能再见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会特别的深刻、 嗯、 但是年少时认识的朋友相认于微时嘛，那个时候你们其实生命当中没有太多的东西、嗯、只有彼此，只有这些朋友们，所以即便是若干年不见，然后再次相遇的时候，你们真的会想起过去很多的事情。 对啊，关于2018，嗯，多少年之后你还会想起什么呢？我想都是在这一刻留给历史的， 嗯 啊，属于你自己的历史的。 是的， 如果说此刻你想起的2018年真的是没有什么突出来的事情，可能也会对自己暗暗地说，又是没有特别投入的一年吧。 嗯、 我觉得人其实在这一年中，如果投入到某些事情，或者说调整过某些状态的话，你一定都会有一些强烈的感受的。 一定会的、 嗯、 但是也有些朋友即便他可能还在一个探寻的过程当中，但是他愿意正视这种自己还不够确定的这种感受哈。比如说火小姐没烦恼，她说我给2019年先定个关键词，叫做找目标。 哦， 你看他就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承认自己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是也让自己能够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在这方向去做出足够的努力。 其实大的分母基数上有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是 包括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也不知道，就真的是走一天成长一天，然后清晰一天吧。苏杰红朋友也说，2018年对我的关键词来说是全职妈妈。 哦， 宝宝今年刚好11个月，这一年全职妈妈很忙碌， 嗯， 几乎没有完整听一期最爱的男左女右。 哇， 今天晚上哄完宝宝，他睡着了，我打开电台，刚好听到一首新年快乐歌，心里很开心的听到了你们。今晚就静静的听，悠闲的享受我最爱的广播声音。 嗯， 谢谢你啊！这一年，我觉得做妈妈非常非常辛苦。 是， 我这不是自己，只是表面嘴上说说啊。我前两天去了迪士尼乐园啊，这个我也 PO 了。我是跟我的一个朋友，他呢带着他的孩子，我才知道，因为我以前没有跟朋友的小孩长时间相处过， 嗯， 就是那种朝夕相处，你知道吗？ 嗯、 就从早晨到晚上。 对， 哎呀，朝夕相处了3天之后，我深深的感觉，我一天做主持人说的3小时的话，加上我平常的话，就是一天其他时间的话，都赶不上一个妈妈一天对孩子说的一半的话。 哦，真的啊！ 啊，真的就是做了家长之后，尤其母亲啊，跟小孩操心，然后说的那些话，那语言量就多到爆，你知道吗？ Wow, okay. 就是我都听得有点烦了。我说我原来一直不觉得一个人有多清静，后来我才发现，太清静了。 嗯， 因为小孩他本身愿意跟你对话嘛。 对，是的。 就他情绪又起伏， 确实。 然后就嘴又不停，尤其小孩男生十几岁的时候，掏够钱，话太多了。 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投入的声音晒雨哑，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你不信任爱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来到。 浩然无声仿有声，领略是美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对地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声不要害怕。出心意吗？愿献与佢唇边轻轻挂，给些纯心好吗？听到第一的声音沙雨哑，而我说我会来付代价，我心痛但你听到吗？和情人三心一吻是美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你快乐眼泪想洒了，而不准你洒，我在旁声不要害怕。我已完全会意，而无用你的戒指，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这信号已无声仿有声，领略是你需解码，和情人紧紧拥抱。 来自谢霆锋的一首老歌啊，有没有发现在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听一些老歌真的是好像喝了一个很热的冲剂啊， 对，有一种回暖的感觉， 对，饮品不是冲剂感冒冲剂。这两天北京真的是超级的冷啊，今天我觉得因为风没有那么大了哈，似乎又好了一点点，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注意保暖。默默你有穿秋裤吗？ 我其实 我就知道你没穿、哎、我特别服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一直嚷嚷着冷但是连秋裤都不穿，我真的很服啊。我昨天晚上跟几个小伙伴呢，也是到了年底嘛，大家都会抓紧时间在一起吃个饭见个面打个卡、然后呢我就说，哎，今天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冷啊，你们冷吗？他们说我们冷啊。我说你们穿秋裤了吗？我们没穿呢、啊、真的都没穿，特别的强。那你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都穿了， 就是穿一个厚一点的裤子啊，而且尽量真的尽量避免走在外面，就是反正出门就上车，然后或者是要走连廊和通道等等，尽量不要走外面的这种暴露在寒冷空气当中的这种地方。 不穿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没有， 也没有，对，也不舒服。但我其实有，因为我去年那个在不是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去北欧旅行嘛，因为是北极、我觉得如果我就是穿单裤去的话实在是太不尊重北极了，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那个当地其实是买到秋裤了、然后 不习惯 就带回来了，当然就在那儿也确实穿了，然后后来带回来了，但是带回来以后也比较难想着要穿起来它， 所以你就知道有多少人喊着冷的时候真是身上无衣怨天寒， 嗯， 就那一薄薄的一层，我觉得还是他把那个裤子的空档啊，就那个空气的冷空气的一部分是填充到的， 哎， 是暖一些的。 但是我真的，因为我到冬天会换成长款大衣啊，长款大衣对我来说我一定要注重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做防风，第二件事情叫保暖。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的 指标，哎，因为有一些大衣是防风但不保暖，而有一些是刚好反过来是保暖但不防风的。其实这两件事情如果不同时发生的话，你的衣服很难让你觉得能够安然过冬。 我不太知道冬天的衣服为什么只防风而不保暖，为什么要买它呢？ 但有些衣服是这样，因为它做得很好看，它可能里边的羽绒或者相对比较薄一些，对吧？那它保暖性能可能差一点。更多的我觉得是那些保暖但不防风的，就是看起来很漂亮，然后羽绒含量也很多，但它的那个外表是透风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不想穿秋裤的话，你一定要给自己选一件好大衣。 我以前不穿秋裤的原因是我觉得室内空气室内的温度太高了， 对，我也会觉得这个温差可能会 不舒服。但今天直播间非常舒服，你没发现吗？ 哦，对， 我今天都敢穿毛衣在直播间里了，这十几年我都在冬天很少穿毛衣，因为直播间太热了。今年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对，然后今天中午我去运动哈，我们的这个健身房很有趣，就是以前因为我们那个运动量很大，所以我们即便是这样的天气我们都要开一点空调的冷风，但是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空调冷风坏掉了，我一直觉得空调吹出来的是热风，所以就像做高温瑜伽一样，有一个特别高的温度，但是训练起来也挺爽的，因为你会大量的流汗，然后在补水的过程当中你就觉得好像完成了非常好的新陈代谢。 哎呀，说到一些让大家觉得很扎心的关于运动啊，这2018年不知道你有没有 坚持呢， 有没有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呢？第30段 一会儿见喽。 心跳逐秒逐秒掠过，竟想到最初我也差半点认错，没有分手开车接我，可笑是我们忘了你们作家不应再轻率给我坐，游遍了天下，前头的风景盖着了烟霞，蒙蔽的双眼未明白沾上你是何代价，彼此亦另有他，神秘的烟霞，谁认清真假，你别要用我受不住的鼻音跟我说话，令我的心软化，证实我真心想有火花，难道我别无二心，完全没好感都可以跟你散心，创造假天真，当我伴侣为我等，我便会真真多心的我太懂女人，难怪我越来越真，遗忘自尊心，因一个放下良心，三个也伤心，假设若有人求婚，我亦要等等亲多一次你体温，若你敢挨到别近，原谅我不敢去忍，有几多苦恼也自禁，前度要再为难我，难道我收不起这个热吻， 主播小冰，2019年来974找我呀。 给我一分钟，我正在思考。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冰播报。 为人类回家被去联系， 亲，不见不散。 每天起床第一句，由我们来叫醒你。全心烦不着急，音乐互动陪伴你，把学早起好累心，好歌给你来打气，努力我要努力，活力慢慢上班去， 叫醒你叫醒你

不过第一页我看到了你的名字哈， 嗯， 所以我也认为他是听了你啊，或者说看过你，然后来到节目中， 谢谢， 找到了男左女右， 哎， 然后就一路走到今天， 就希望一直支持下去吧。 对，今天呢，既然是2018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哈，我们也希望小树的高度能够有一个很开心的收官吧。目前呢，已经长到了1.54米啊，我们继续加油，一起来细数一下2018，或者是此刻夜深人静。浮现在你脑海中关于2018年很重要的一些词汇。 对啊，我今天带来的歌呢没有一首是新的，其实都是在这一年经常放反复放不断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好听的老歌。 半根香肠又要来了。 就像这首往日时光。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鸣河畔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心就会发亮。 次听都会觉得心安静了下来， 对，特别适合在这个夜晚，尤其是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里边来聆听，就特别能让我们这好像已经积累了一天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的这些浮躁的情绪能够被抚平得很安静一样的感觉。 我刚才突然间在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一下子想到了明年对你而言也是开始一步步的朝我们四十加这个队伍越来越近的。 对对对，是啊是啊，因为明年是我30岁的最后一年嘛，所以再过一次生日我就也4字开头了。 天哪，那我们男综女幼这个目前哈比较稳定的这个主持阵容将全部到了40加了。 是的是的，前两天我跟我的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起吃饭，李想和刘彤，然后我们在开玩笑说，哎，以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们是30加嘛，就是31、32、33，这是我们三个的年纪，然后现在在一起吃饭的呢时候呢是37、38、39，还好都是3字头、但是明年开始就会有人步入4字头，一个接一个就会步入4字了。 对， 所以其实时间的车轮真的是一直一直往前走，我们谁也没办法让它停下，关键是在它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过得开心或者过得有意义。 而且我们相识在30加的那十几年，然后呢可以说我们结束的时刻也是在我们40加的那些年份。 咱俩认识的时候哦，我也30岁了。 对啊， 对， 就是嘛， 好恐怖啊， 因为做男综女优那一年我刚好30岁嘛，然后现在都自动加一下就可以了啊。苏子 VVV 他说2018对我来说的关键词也是看了这么半天哈，终于有的幸福。我们有幸福的听友了，当然有更多幸福的人，我老说幸福的人都不爱晚上听广播。 对啊，因为晚上有很多事做。 对，然后他们即便很开心也不跟我们互动，所以谢谢你这位又开心又幸福还和我们互动的听友。他说幸福绝对是2018的关键词，也希望是往后每一年的关键词。 是， 成长无处不在，把体重控制在自己理想的范围，与他相遇，在工作呢有些厌烦的时候刚好有个新的机会，真的是每一天都会觉得很幸福。刚才他说到这个控制体重哈，我今天看到一个小朋友，然后我就哎呀你也知道，都一看到小朋友就想知道童言无忌这件事情哈，我就问小朋友，你说韩丽阿姨好看吗？他说好看。 你这么难为小朋友的？ 没有，你知道小朋友是真的直言不讳。 OK， 你可以下一次直接了当问他，小男孩可能不会那么顺利的回答你。这个我测过的哈。 真的。 小女孩是真的很单纯，因为都是同性嘛，对吧？然后我说，其实我想引发的是第二个问题。 你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说你对好看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就你认为为什么这个人是好看的呢？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什么？ 瘦。哇，太扎心了，是不是？哇，一个几岁的小朋友， 那你确实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确实就是是叶倩的女儿，就是今天下午。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呢？是你妈妈告诉你的吗？她说反正瘦好看。我说你不看脸的是吗？就是她说她从一个整体宏观，就小孩一定有她的判断标准。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有的小孩还会觉得你穿的新鲜鲜艳是好看。如果你穿的是一身黑，他觉得你不好看，有不同的标准哈。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就是其实你没有办法取悦所有的人。 那当然了， 对吧？你就做好自己，那么在做好自己的同时，那些喜欢你的人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向你靠拢。然后你也会刚好可以排除掉那些其实做真正的你的时候他并不一定喜欢你的那些人，其实就让这些人和你的生命尽量不要有过多的交集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是能量等同的人， 哎， 他们往往会能相遇相识，甚至呢能做成知己朋友。 没错。 而能量不同的人呢，除非是你觉得你希望和能量强的人在一起，然后虽然你能量弱一点，但是你的进步幅度很快， 哎， 然后能量强的人也不排斥和你在一起啊，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实现一种进步的状态。 是的。 但是往往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我们常说有一些回避型人格，或者是怎么说很爱面子的人，他们是听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好。就如果有的人很想这个推心置腹的跟你说一说，说一说，哎，你知道吗，你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不太适合你，或者是你现在的这个表达呀情商啊还需要有提升，有的人就会很不高兴。因为我一个朋友给我讲过哈，有个男生他一直以来就是在相亲过程当中啊就是屡屡受挫，然后朋友们觉得那就应该提醒一下你，为什么你搞对象总是不成功呢？然后就发现他有一些问题，但是跟他说完的那一瞬间，一个年龄很大的男子居然还能非常暴怒，你知道吗？就觉得你们说的 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个样子的。 哦，这样， 就他不接纳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一个人能成长和进步，是他能听得，应该说是能听得住别人说他的意见， 嗯， 然后能够比较虚心的去改变啊。 对，又或者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但是没有必要去争论。 嗯， 做好你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就比如说你喜欢穿某一类颜色的衣服，而有人不能欣赏，他跟你提意见，你当然可以选择去听从他的意见，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继续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那个自己。 嗯， 你可以不在乎他喜不喜欢你，对不对？ 对啊，这个事情呢，真的是自己哈最了解你的强项、弱项、你敢于迎接什么和回避什么。 天哪，你带了这首歌？ 对啊，你想想，对于辞旧迎新而言，这样的歌曲难道不是很吻合的吗？啊、 真的。 而且我们也很久没有听了，对不对？ 嗯。 因为人总是会有遗憾的，在散场的那一刻吧，无论多开心的散场，都会有轻微的遗憾， 一定的。 相爱能承受多少的误解，熬过飘雪的冬天，一句话能撕裂多深的牵连，变得比陌生人还遥远。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只好说着谎言。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照你没说的却想要的。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看过几次爱凋谢，再甘心在孤独里冬眠。最初的爱越像火焰，最后也会被风熄灭。有时候真话太尖锐，有人你没说的却想要的，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听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和默默的默契哈。 好，这首歌算我们一起带来的好了。 对，因为我今天也带来这首歌，因为可能人们总是在这个临别的时候会觉得要记得一些什么。 是啊。 而这首歌呢，无疑成为我们的榜单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记忆歌单当中很难忘的一首歌曲。每年的年底我都会放这首歌。 对，这也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虽然它不是一个特别运动的节奏，但是它总会让人在运动放松的那一刻 可能在头脑非常清醒的状态之下，引发我们非常明确的一些思考。 嗯，记得美好的，忘掉糟糕的。 是， 记得自己灿烂有光泽的那一天和那个状态，忘记自己颓废冲动，自己觉得情绪暴躁的那个时刻。 对啊，记得你给明年做下的这些期许，然后忘掉过去一年曾经在你身上积累的这些负能量，然后要记得其实明天虽然不一定会更好，但是呢，如果你勇敢地去面对的话，你至少可以非常坦然的心态让自己活得更开心一些。 好吧，这时段我们来听这首蒋靓颖的感激。是啊，无论如何，2018年至少你此刻在听的时刻是健健康康的，感激这一年自己对自己精心的照料吧。第四十段见， 一会儿见喽。 风牵着云徜徉那片未知的风景，数起秋雨洗净身上多余的忧郁，雨连着海等待一次美丽的相遇，就像我和你自然而然地靠近。在心里我们的约定像季节摆放从不停息，是你的微笑让我决定。感谢你让温暖回归到自己，感谢爱在生命中延续，梦起就是最美的旋律，付出会有更多的意义，时间教我学会珍惜。照耀你追寻幸福每一步足迹，你守护我翻阅每片温暖的记忆，我仰望星迷失时候会有个指引，那么的甜蜜那么微妙的联系。在心里我们的约定像季节摆放你的微笑， 为生活增添动力，节奏让出发不再犹豫。 Music of Vitality， 运动和音乐为你搭配一小时的活力早餐。2019年，北京音乐广播全新推出六点活力派，工作日清晨六点播出。我是思萌，到时候见。 我是可爱小美女。 Hello， 我是人工智能主播小冰。2019年，来974找我呀。

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 对，这一声问候之后呢，下一次再见面就是2019年了。 对，19年的1月份。嗯， 想一想，不可思议哈。不知道这一年是我们相逢的第一年，还是相逢的第11年、第10年、第9年、第8年、第7年，更早更早的之前哈。 是， 都谢谢你又在这一刻听到了我们的声音。男左女右是一档相对来说很稳定的节目哈。 相对，真的是。 对，这些年在早年间呢，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整变化，后来呢，可能也是我自己的一种感性的情怀吧，我希望多少年之后再回来找到这里，你发现门牌号码位置都没有改变。 嗯， 就像我们刚才听的片花，有的朋友一回来说，哇，还是10年前的， 是， 就还是8年前的，就是他还是保有当初你听到他的那个时候的小动听吧。 嗯，就让你觉得其实好像没有走错路。 嗯，麦子 Color 他说，和男左女右一起走过了2018年、2019年，我们一定会变得更好。 很好，有这样的心态就说明你是一个想要去追求积极向上的朋友。 是那首什么爆炸的歌曲？ 不是，是来过我生命的你。 对对对对，每一次听这首歌我总会想起你特别爱戴的这两首歌。

每天都是上课，下课后刷题、刷单词、刷语法、词条。作为一个大学生，每天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结束战斗。高中时的我印象里的大学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你其实现在多学一点，多奋斗一点，等你真正到了社会上，你才知道你比别人各方面哈都更具备有这种竞争的实力了。 是，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上了班以后会去考这个在职研究生啊，还有很多很多，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学校里专注啊，甚至说你的责任没有其他事情，就是要好好学习。 对， 大学已经不再像曾经那样就是考完这个高考之后找个地方待着的地方了。 对， 而更多的是人生最宝贵的储备知识的能量能力的阶段，就是在那个时间里。 所以其实人的不同阶段真的是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和做完全不同的选择。只要让你当下的选择适应你所希望所拥有的这种生活就好了。最怕的事情呢，就是明明你想拥有一件事情，但是你却做出了完全与之背道而驰的选择。 今天晚上的红人可乐玉开心，他说我的2018年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幸运啊，这个也不错， 很好啊。 就像今天一样，他说年初的时候呢，大量的收集资料，之后不断的讨论，再后来初定项目，独立完成了前期的论证，一路下来感觉有很多挑战，也学到很多，有好多老师哥哥姐姐们的帮助和鼓励，也最终完成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幸运并开心， 真的很好，这种感觉。 今天晚上一大波女学生涌进来了。 对啊， 就是不管是研究生啊、博士啊，还有大学的时候，就是他们现在有这种冲劲儿去做这些事情。 对，应该过了，就是现在基本上快结课了嘛，因为大家要都开始这个准备期末考试了。不光国内的同学，你看这位同学他留的言，我就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微博哈，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写。他说：“我的这个感觉这一年叫做孤独。”因为在太平洋对面的每一天真的都很孤独，特别是每周五早上听你们在广播里说晚安。然后我点开了他的微博，他叫拔丝堂，然后发现他是正在美国留学念书的朋友。 我们这些年还真的很幸运的结识了，遇到了很多在国外的听友。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有时候看到你们的漂洋过海的小纸条， 是 真的觉得男左女右，我最初说的那一句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那句当初的大话哈，慢慢变成了一种真的可以找到彼此的一个验证码了。 是啊，人在海外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容易觉得孤独的，但是其实相信我，其实在这个即便是离你家很近的地方，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边，其实每一个人都还是会有孤独和脆弱的那一面。所以也许这就是晚间的节目，晚间的音乐会给你带来一些慰藉，会给你带来一些能量，又或者让你知道，即便我们什么都带不了给你，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和你一样孤单的人，你并不孤单。 这是我们第685遍听这首歌。 你落了谁目光，不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长遗憾，你我从此无关，遗憾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那个夏天像秋天的落叶，假装灿烂不害怕离别，一场大雨湿透整个世界，流失我们的一切。 在2018年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直播的最后一期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再一次分享，我每年在尾声也会分享这一首来自于飞门的 Happy New Year。 对啊 ，Happy New Year， 我觉得是对一个人对一件事特别好的祝福。对一个人来说呢，祝他拥有一个快乐的下一年，我觉得很幸福。对一件事来说呢，如果让一件事情在第二年能给你带来开心，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一定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哇，这首《明天你好》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一定有很多朋友鼻子开始酸了、啊、真的。2018不管发生过什么、 嗯、 都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对生活有热情的， 对呀， 迎接全新的2019年。 以前呢我们可能会听明天会更好、 嗯、 但是明天到底会不会更好，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没有确定的答案。那至少在没有这样答案的时候，让我们敢继续对明天说你好，因为只要敢张开双臂去拥抱明天，我相信他一定有机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对啊，而且明天你要上班上学是一个 好现实啊，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2018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嗯、是的， 愿我们再次重逢全新的2019年的那一刻、 嗯、 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又有了新的能量，全新出发了。 对呀、啊、 2019见吧。 好啊，2019见。 晚安。 晚安。 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是什么？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 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你，迷失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提米，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种鼓声，汇聚全世界最美妙的音乐旋律。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019年全新推出爱乐之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5点到6点，余云主持。 2019年每周六周日傍晚5点到7点，97 Live Show， 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 壮阔40。